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已经提前的发在了微博预告上，想要跟我们来互动，想要在听节目的同时跟嘉宾聊点什么的话，都可以通过微博来找到我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我们首先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11月28号的0:00到24:00，本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市医保局日前发布了通知，增补了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等七家定点医疗机构为 A 类的定点医疗机构。11月27号，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和小米签订了合作协议，正式宣布小米汽车落户北京经开区。在昨天，颐和园游客服务中心改造完成了，这也是本市第一个公园智慧游客服务系统。凤凰同学在我们的微博上面说，新的一周，新的开始。对，今天呢，我们要用非常愉快的心情和节奏来完成我们40分钟的直播。欢迎一下我们蘑菇爸爸和小乖妈妈音乐 IP 的两位创始人，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蘑菇爸爸孙佩。 Hello， 我是小乖妈妈。 嗯，蘑菇爸爸和小乖妈妈每一次来到节目当中，我们都觉得这个气氛当中是很可爱的彩虹糖的那种氛围的感觉。今天呢，主角不是他俩，是因为为什么会有这期节目，我们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是因为我在小乖妈妈的朋友圈里边看到了一段他们的马上五岁，四岁多的儿子的一段十和弦的小视频。然后呢，我当时就我说这不就是传说中别人家的孩子吗？我必须要请他俩来聊一聊。但是没有想到，刚才我们在节目直播前简短的聊天当中呢，我发现在他们心目当中还有别人家的孩子。 对， 就是当你们家的小朋友成为了一部分家长心目当中别人家的孩子的时候，你们也在看，哇，跟他差不多大的小朋友还有做得更好的。 是的， 所以今天我特别想要蘑菇爸爸和小乖妈妈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小朋友，比如说以他们家小朋友为例啊，四岁多不到五岁，十和弦可以到这个程度，练琴可以到这个程度，真的是别人家的小孩吗？你们家的小孩有没有可能做到啊？微博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的微博之后呢，可以进入到微博，就是我们的主页这两个字儿当中去，看到我转发了蘑菇爸爸和小乖妈妈的官博的那一条，就是今天的直播帖。小熊给我们写了四句诗，虽然不押韵，我还是念一念吧。他说，音符排队来卖萌，旋律优雅好心情，节奏明快，孩子笑，亲子之间有互动。 我问他运在哪儿。没事儿啊，小熊压力不要太大好不好，每天写确实可能也不能句句都押韵，但是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主要的一个主题定调了。对不对？你看，音符排队来卖萌了，然后孩子呢也有好的心情，亲子之间也有互动，所以我们先回答很多家长的第一个问题：这个音律感好呀，爱音乐呀，喜欢音乐呀，是遗传吗？ 我觉得有一定的原因，但并不是完全。 对这个问题，其实是不是遗传，现在没有办法验证，因为它毕竟是基于一个统计结果的，对不对？只能说没有证据表明它不是遗传，所以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是后天的培养熏陶可能占的比重会比较大一点。 这个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两位都是学音乐的，对吧？就是至少大学阶段和大学之前会有比较长的时间，之后呢也从事了相关的工作，所以这个家庭的氛围，组成了一个小家庭之后，这个家庭的氛围它就在这儿了。 是的， 对 啊。好，我们就抛开说，是不是有基因里的遗传，至少这个家庭氛围，它对你们的小朋友影响是很大的。 对，非常大。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我们看身边的孩子哈，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父母都是理工科的，然后母亲是法务，然后男生可能是一个理工科的，就他们家一点音乐细胞都没有，但是那个孩子现在4岁，已经出去拿了好几个奖回来，敲架子鼓。 哦，也算是这个艺术类的。 对，然后这个孩子2岁多的时候，他妈妈就问过我，说那个亲爱的，我学鼓好还是我学琴好？我说你都可以让他尝试呀。他们家当时就当机立断买了一个20000多块钱的鼓，然后还买了一个电钢，然后就报了这两个班儿，然后同时其实还是报了，还有报画画，但是我只看到他们家孩子鼓得了好几个奖。 他在很多的这个学习的种类当中，最后可能自己的孩子喜欢擅长啊，最后在这个方面就有很突出的一个表现。 那你说如果从遗传来说的话，他其实父母都没有沾音乐这个边儿，然后但是 从前也没有学过。 对，就是因为那个女生她是我小学同学，我们从小长大就这样子，然后但是看完了以后，他们家这孩子就是有音乐天赋，哎，就是不错。这个可能还是在后天他妈妈对他的培养更花精力，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听众问了一个我其实也很想问的问题，说蘑菇爸爸的儿子是叫蘑菇说因为叫蘑菇爸爸嘛，就是就像大头爸爸就这个。 我来解释一下，蘑菇是我的那个叫什么 外号， 就因为小乖妈妈管蘑菇爸爸叫蘑菇，而蘑菇爸爸管小乖妈妈叫小乖，所以我们 对不是蘑菇的爸爸。 他们想知道，那蘑菇爸爸和小乖妈妈的孩子的小名儿，小名儿 叫 Demo 吧。果然是个音乐世家，各位听出来了没有？叫 Demo。好的，那我们待会儿就这么叫他吗？ 可以，没问题。 啊、 哦，但这个翻译过来有点呆萌的意思 啊。是啊， 是吗？对，是。朋友圈看我们的小 Demo 也是有点呆萌。好，还有呢，某手一件，这绝对是铁粉啊。他说我的节目的主题歌，哟，下午茶的编曲来了。你很认真的有看我网易云音乐上面的编曲是吗？对，你说对了。但是其实他们啊更擅长的是编辑一下他们 demo 的这个各种喜好。好，还有呢，说音乐细胞配合胎教音乐更有效。就是他认为说，现在我们待会儿我会听到一个就是把我打动了的这一个十和弦的小视频的音频版啊。这个你们有研究过，或者是说在你们想要做这个亲子音乐的时候去研究 demo 说，哦，他胎教可能对他真的是有影响。 这个会。 小乖妈妈，当时你在怀孕的时候，你会有刻意去做这个部分的？ 当然没有刻意，但是比刻意还要刻意。因为我每天都生活在那个工作本身就是跟音乐相关，所以他是被迫的接受我一天可能大概得有10到12个小时在听音乐，他在被迫接受，所以这个不刻意比刻意还刻意。 哦，这个就是刚才蘑菇爸爸说的，就有可能是遗传，但我们也没有一个绝对的科学的数据说， 对， 他听了每天听了12小时，哦，出来就会，就也不是这样。 其实还有个现身说法的，我突然想到，我父母就没有任何的音高概念啊，节奏概念，他们就是所谓的五音不全， 我家里面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是 家庭 K 歌的时候，你验证过这件事儿？ 家庭有 K 歌吗？ 家庭不敢 K 歌。 对，然后、哦、但是我小时候就听了很多很多的音乐，在是在无意当中，因为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妈的职业是卖磁带。 哦，哎，这也是一个职业便利。 嗯， 但是他并没有，因为他是成年以后才接触的音乐，他并没有因为他这份工作说我音准找得很准，但是对你有影响。 嗯， 肯定有影响。 哦，对小朋友的，所以现在如果有一些，因为我觉得啊，就是做音乐的或者做音乐教育的嘉宾来、被各位父母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刚才孙佩的妈妈可能曾经担心的问题。 对， 就我觉得我唱歌也不好听，然后可能有传说中的五音不全， 嗯， 我的孩子会不会这样，会不会遗传，只要你营造了一个这样的环境， 对， 他听得够多， 嗯， 那么我们只能说概率上面大概率他不会五音不全。 对， 嗯，好的，童宁说啊，你们是一家人，对，他俩是一家人，这个你们，他俩是，待会儿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石和弦的很稚嫩的小声音呢，就是来自于蘑菇爸爸和小乖妈妈的儿子 demo 的声音。 嗯， 我们先来听一下吧，因为大家老觉得我在吹牛，就四岁多能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我们来感受一下，反正我听完，我觉得，我知道四十我也到不了这个程度。 咪发月咪发鸡拉软发等咪发几发发等咪发等发拉等咪发发十万发多万发十万哆咪发哆瑞咪发嗦哆咪发咪哆哆嗦发咪来哆咪发嗦哆哆咪发西发嗦哆咪发哆咪发西发嗦哆咪发。 哎，你知道吗，就是最后很让我很吃惊的就是最后那几下。就他能够很准确的，而且是一瞬间。这个视频我看的是小视频版，所以我确认他肯定没有经过剪辑。而且为了证明没有作弊，就是小乖妈妈一直抱着 demo， 就是让他哎，你不能看到那个琴键哦。所以这个是我听完以后我觉得啊，好吧，因为曾经呢，可能在我比较小的时候，我父母也想培养一下我的音乐细胞。我觉得那个时候让我畏难情绪暴增，就是到和弦这个阶段。就是你听单音没有问题， 嗯， 一听嗯就懵了，就这是什么呢？ 光， 嗡， 对对，就是你只能唱出来。我不知道现在在听节目的各位爸爸妈妈会不会有自己童年这个时间这个阶段啊，跟我一样的感受，或者是说你现在很想让自己的小朋友学音乐呀，学琴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阶段是一定要过的。 是的， 对吧？就是我们叫试唱练耳， 对， 你一定要练他的耳朵。 嗯， 所以这个他大概是，你们是无意发现他现在已经很厉害了，还是说也是有意的训练了一段时间，他能够呈现现在的这个结果？ 他其实在一个课外班里面，老师会带着做一些训练，但他可能确实比别人听的要准，要再快一点。嗯，然后我们在家里面，这你看到视频的这一次，就是他说爸爸妈妈你们过来给我听一个音吧，我说啊，听音为什么要听音啊，他说你就听音嘛，你说我就说，然后就出现了这个视频， 就之前没有系统训练过这个项目。 对， 不是像有一些小朋友说我可能背一首诗我已经背过十遍了，然后爸爸妈妈说来表演一下，录了一段视频，不是这样的。 对， 是他主动提出来， 他觉得这是玩儿 啊，他的表情也确实很不屑。就你弹的是什么呀，太简单了。就是我觉得他是这个感觉。 因为其实平时所谓那种专门的训练，就像把一个孩子叫到边上来，你听这个是什么，告诉你这个是哆，那个是咪。 基本上没有，很少。但是他平时都是以游戏的形式在玩的当中，其实他也不知道那是干嘛，但是他就记住了。 啊，这还是别人家的孩子吧。哦，这个是没有专门的训练，但是呢，可能在他从出生到现在四岁多，这整个的过程当中， 他都在无意识的记录。 对 啊，就是都这是谜啊，是这样子。 对， 好，我们有听众说听完了这个以后说，小呆萌是未来的音乐家。同样的问题，童宁也问了，他说两位是搞音乐的，会让自己的孩子未来也做这个？ 我们 看他， 对，我们抓周的时候，他抓了一个葫芦，以后要当医生。 哦，这个就完全你们，但现在他有在练呢、啊， 嗯， 就是还是在学嘛。 对。 但是未来要不要学成一个专业人士还 没有定性，就是我们也没有对他抱有特别大的期望、嗯、就是如果你喜欢的话那你可以去做，如果你不喜欢 OK 那就一技傍身就可以了， 嗯， 纯看他自己的兴趣。 嗯，就刚才我给大家听的这个啊，各位有没有也像我第一次听到一样叹为观止的和弦识别？这个呢是来自于一个4岁多还不到5岁的小朋友，小名叫 Demo， 大家可以来就是向他的爸爸妈妈来提问，蘑菇爸爸和小怪妈妈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还有一位嘉宾叫小乖老师、嗯、所以在说哎，是不是也认识呢，思考当中我确认他俩不认识。因为小乖老师是我的大学同学，是我的学妹，所以我确认他俩不认识啊。还有说这抓了葫芦，这是要悬壶济世啊。 嗯， 对 对是。但是呢他刚才你看4岁多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是很多的家长会欣赏的一个状态和希望自己孩子达到的一个状态、嗯、那你们再去看别人家的孩子到底4岁多达到了一个什么样让你们还很感叹的状态呢？ 我们有朋友家的孩子4岁能弹琴弹得特别溜，已经能弹个差不多是那种完整性的乐曲的那种，就弹得很快。 Demo 还不可以， 对，他现在还不行。 重点是他弹的就是对音乐的处理你能听得出来， 对对对， 强弱啊长短啊那些。 4岁多 对 就处理了。 对啊， 对， 就是像 Demo 他可能平时就弹一个拜厄或者弹个小汤普森什么之类的，弹个这个，但那个孩子可能已经弹稍微大一点点的曲子了。 嗯，而且处理得很好。 嗯，是在轻强弱的那种。 那这个是爸妈有专门的去盯着他督促他，不像你们这样 随意是吧？ 对，就是开心就好，不是这样在学钢琴、嗯、 对，那个是真的盯过去了。 对，学钢琴其实他现在也开始弹钢琴了，我们也有在盯、嗯、就是弹钢琴其实不会有太过于轻松快乐的过程。 嗯， 这是肯定的、 嗯、这个也是两位学音乐一路走来的心声，就肯定是有要爬坡、 嗯、 要很难， 对， 要迈坎儿的这个过程。 我们两个就可以现身说法，我小时候是父母教育非常严格的那种，我小时候要不练琴的话我妈会上手打我，然后所以导致我就不练了。我说啊，你打我那算了我不练了，我就没有继续学下去。但他的那个蘑菇爸爸的成长过程是他妈妈在鼓励他，然后说、嗯、啊，你这个弹的真棒，然后哪怕他瞎弹或者是不按谱子弹的话，然后也不会去太说啊，你不能这样，他说、嗯、啊，弹的挺好的，哇哦，就这样子。 那这有个前提哈、啊，就是首先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嗯、老师呢就是有时候我不按谱子弹、嗯、但是他是好听的，他是符合那个和声，但是当时我不懂， 嗯， 老师就不管我，他说你这样弹好，那就这样弹吧。然后我说我想往后多弹一首，我想按我自己的方式弹，可以啊，就这样。老师不过其实他对所有的学生都非常严厉，手里拿着一个小棍子敲每个人的手，我没有被敲过，就是不按谱子弹老师不管我。 不按谱子弹老师也没有敲过你的手？ 不敲，因为我不是乱弹，就是我觉得这样好听， 就是 C 和弦哆咪嗦，然后他可能弹一个哆嗦咪，这就没关系，因为都是一个和弦里面的东西。 嗯， 嗯，那好，总结起来就是第一呢环境很重要， 嗯， 就是也不一定是宽松的环境就不可以、 嗯、对 对， 是吧，学好琴。第二个遇到一个老师也很重要。好，那刚才你们说别人家的孩子4岁多有轻重有处理， 嗯， 那他真的是父母也下了很大的力气去陪伴， 对， 一定是， 对对对对对。他 小朋友觉得很难的时候怎么办呢？ 哭 打手吗？ 那只能是更细心更耐心的去教。 对， 这个我们还有一个朋友家的孩子现在可能大概得有快10岁了吧， 嗯嗯， 快10岁，不对， 八岁左右，然后他现在弹的是双排键，已经弹得非常非常好了。我们一直都很羡慕，我们说哇，你们家孩子怎么可以练到这个程度，弹得这么好？直到看到他八岁过生日的一个视频片段，是他妈站在旁边，你今天晚上练不练？你不练的话，咱们就别睡觉。你这东西应该怎么弹啊？然后全程在那里训他，然后跟我们想象，哇，原来孩子也是要训出来的呀。 然后我当时就给他发了微信，我说我就好像看到了我自己一样， 这都是有自己童年的影子在里面。 没有，是 他就看 是我跟我儿子也这样。对，哦，其实严格我感觉你要 你童年太宽松了，你现在要 对 小呆萌严格 演回来。对，因为练琴是这样，弹错不弹错，或者是你要不要按你按自己的方法弹，这个没问题，这可以让他稍微宽松一点，只要不是乱弹就好。但是练琴的时间和练琴的这个精神的集中的程度，这个是一定要盯住他的。 所以我在你俩的朋友圈里看到了岁月静好都只是其中的一面，对吗？ 只是其中的一小面。 不，你看到的是他擅长的部分，那真的 就5%、10%可能都到不了。 他擅长的地方会特别主动，比如说他擅长唱歌，他就很主动去唱歌，还要给我们表演节目。再比如说那个，他也其实非常喜欢乱弹，但也是有那个有章法的乱弹，他也要每天给我们表演节目。包括你看到的听音，也是他非常擅长，所以他说妈妈来我们做一个游戏。但他不擅长的就是拿到新曲子。然后他是要， 所有小朋友 要认谱子，然后他会睁着眼睛说瞎话，这明明是一个逗他软啦，说你好好看谱子，他就不看谱子，他凭他的记忆在背， 他看耳朵，他跟我其实一样， 那 老师弹过，老师弹过一遍什么东西，他不看谱子，他觉得听到什么他就去弹什么，他不看。所以这个就是他不擅长的部分，所以就可能那个蘑菇爸爸就在旁边，你怎么不看谱子？练。 但是都会，即便我认为小呆萌是天才儿童，可能这也只是他很小很小的听话的可爱的一小面，就剩下更多面还是要 家长呢。 其实我觉得 这算逼迫他吗？ 不算。 其实他还算好的了。 对， 他 很有兴趣的。 对。 那完了，那没有更多的是没有兴趣的小朋友啊，而且你们这是懂的呀。就是更多的父母他在盯的时候，他是说不出来说你这个音弹的哪儿不好，或者你这个和弦没有弹对啊。我觉得其他的父母不一定能够说出来 这个没关系 在哪里， 这个没关系，因为钢琴这种还是要老师来教，并不是因为我们专业上教不了，而是说他需要有一个老师的概念， 就仪式感。比如说 不是你俩在教， 对然后可能他想啊，我明天要回课了，所以我今天必须得把这个东西练好了。他自己会有一个促使的心理。你要是爸爸妈妈，哎，没事儿，反正我们每天都见，不用，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心理。也就是为什么好多音乐老师他教不了自己的孩子。 就甭管音乐老师了，我觉得科目老师也是这样啊，是吧？就是语数外的老师，可能也没有办法教自己的孩子。这是一样的。 太熟了。 就各位要学，要让自己的孩子去学。不管你自己会或不会，会的程度怎么样，都应该再请一个老师。他就是老师。 对。 但是盯着学这件事儿，就是说回课再去盯他练这件事情，可能你们会比其他的父母要专业一点，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是稍稍一点。 这是逃避不了的，我们就是比一般的父母可能要懂一些。但其实盯着孩子练琴的重点应该是放在他的注意力上和他的坚韧程度上。 对。 就是你要自己去攻克自己的难关。 我跟你们说，就是他俩就属于展现了所有的岁月静好给别的父母看，然后自己偷摸在家里边，你为什么不看？你为什么不练？你为什么不学？所以营造出来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家呆萌生来天生就是会坐在那里很乖巧的练琴。就昨天还给一个飘逸的背影，我当时看我说哇，4岁多这么认真坐在这里，但其实那一个静止的画面的背后。也是 啊， 蘑菇爸爸在说你为什么不给我做好，这个做好好好练， 当然 也是这样的。好，这个刚才说因为悬壶济世嘛，是吧？所以呢，我们有听众说没关系，音乐理疗师和音乐催眠师也是医生的范畴。 是的， 你们为什么一定要给他们扎到一起去？也许他真的就只是 我刚才跟他俩说呢，就是那个上海瑞金医院吧，还是什么医院，不是在封闭管理了之后，有一个医生在大厅里面弹钢琴，然后缓解所有的被封在里面的人的患者啊，来看病的人的心情，说不定就是那样一个角色，我觉得也很好。 嗯，是的， 对吧？我会，但是我的主业是医生， 嗯， 我会弹琴，但这很关键的时候我可以 哎上。 好，然后呢还有朋友想问说，这个北京的孩子学钢琴的多啊，为什么要学琴、 嗯、 不学指挥呢，一根筷子就够了。等一下， 指挥好难， 指挥也是会乐器的， 且要出神入化、 这个、对，这个大家不要有一个误解说，哦，指挥他从小学的就是指挥。不是吧，他应该是到了大学阶段才进入到这个领域去学习。 这么说吧， 超难的， 指挥系是音乐学院里面算是最难考的，算是天花板，因为它需要能力上超越钢琴系，超越或者管弦系，就是一般指挥是钢琴或者小提琴， 嗯， 一样非常精通的，但是也有两样都精通的、 嗯、对，就是我曾经问过 也比较懂的业内人士，我说指挥，我说指挥他真的听得出来谁没有拉好吗？然后他说一个好的指挥必须要听得出来啊，而且他在考音乐学院的那个时刻他是有专业的， 是 的、 他不是考了个指挥专业，他是考了一个像刚才孙妹说的可能是钢琴专业、有可能是小提琴专业，之后他很精，他才可以来当指挥啊，不是一根筷子就 可 以 练出来。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说你要考，假设啊，你考钢琴可能三升三降，或者你考个小提琴四升四降什么，那指挥可能就是六升六降，就这样子，它的难度远远超出一个单独乐器的难度。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就是北京国际音乐节的一个故事，就是当时应该是有一个。我现在真的不确切啊，就是我这个故事是真实的，但是里面的国籍有可能就是有出入，就应该是一个日本的一个指挥大家，然后他来国际音乐节邀请他来指挥，然后当时是突发疾病，就是在演出过程当中倒地了、然后观众也很紧张，然后所有的就迅速的处置，然后120送到医院之后，好，那演出怎么办，对吧，那一个时刻，然后当时北京国际音乐节的那个是叫艺术总监吧，艺术总监于龙、大师指挥大家，对吧，他走上去之后，因为他应该是一个开幕演出或者是一个闭幕演出，所以他当时作为艺术总监也在现场，然后他当时就从那个指挥家的倒地的那一个音符开始继续指挥这个乐团。我当时听完了这件事情，我就说我再也不觉得指挥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因为他完全知道在哪里听、他也完全记得这个曲子应该从哪里起。 是， 对吧，这个是太，这个是一个指挥家他修养，一个指挥家的自我修养，我一定要很精通这个事情。但是呢，我们的听众也想问说，除了键盘类的乐器，你们准不准备让 Demo 学别的乐器？ 还是看他，因为键盘类主要的作用是让他熟悉音和音之间的关系，而且键盘类的乐器其实不涉及比如弹不准拉不准的问题，基本上尤其是通电的这些电钢琴啊电子琴啊，它都是准的，会对他练耳朵比较有好处。那后面具体要学什么看他的兴趣和意愿。 所以你们给到其他父母的建议也会希望他们，如果孩子没有那么排斥的情况下，我们以键盘类作为一个 基础， 打底之后再看看他说，我还喜欢弦乐，那你再去调整，再去学。 因为弦乐尤其是那些没有品的弦乐，他必须得要求你对音准有概念，才能拉得准。要不你光会技巧的话，其实拉不准也很难办。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不仅可以听到小 demo 同学他变音这一件事儿，我们还要听一首他的成品。你们以为蘑菇爸爸就给我编曲这么简单吗？他还给他们家儿子和声呢。他这首歌是孙佩你自己写的？ 是的。 那么爱你，非常可爱，我们先来听一听吧。然后怎么办，太可爱了。 你的微笑最漂亮， 这就是他四岁的演绎，四岁唱的。 我的妈妈是最可爱的。 最初的心跳，却和开始一样美好。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和你一起的骄傲。 我是那么那么爱你，那么那么那么爱你，你是我的宝贝，我最爱的宝贝，我要一直守护你。 终于完成了我的承诺，就是要给大家听可爱到爆的声音。而且呢，我不仅是听到了一个未来的音乐好苗子啊，我跟大家说，我听到了一个播音好苗子。我们的小 demo 这音英发的简直了，后鼻音前后鼻音分的也太清了吧！这个是他，是蘑菇爸爸你送给小乖妈妈的生日礼物。 对，是我跟 demo 一起 商量的。对， 哎，这个创作的过程有跟 demo 商量？ 这件事我跟他商量来着。 啊， 创作过程其实非常的赶，因为我们没有多少时间是不跟他在一块儿的。对，我们就说啊，我们去公司玩，好，你们去玩吧。然后那天他刚好头天晚上工作比较晚，然后在家睡了个懒觉，我俩就去了。 啊，好不容易啊，就是抢到一点点来录音的时间。 对， 但之前 demo 有像这样，就是比方录制一些成品， 好像 这是第一首， 这是第一首成品。 对， 但是在录音棚玩它挺多的，而且，有时小乖妈妈在家里面会写歌啊什么，家里有个工作台，然后有很多次，他就直接跟我们说：“你们两个不要说话了。”我说：“干嘛？”然后他就把小乖妈妈的耳机戴上了，坐在那个前面开始弹琴，我在录音。 你们俩不要说话了，你们影响了我的工作。 对，啊，他觉得戴着耳机就是在录音。 那现在我们也是啊，对不 对？ 在他心目当中也是在工作，很认真。不要说话了。 嗯， 啊，这个好，这个事情说回到本质，依然是他看到了你们工作的状态。这个影响可能是其他的。父母的行业这个可能没有办法去替代的， 对，耳濡目染还是多一些。 那我们如果说好，比方说像我这样的职业呀，或者是其他类型的啊，公务员或者什么这样的一个工作啊，很普通的工作，我们不是做音乐的，但也很希望自己的小朋友啊有这样啊表现的机会啊，很可爱，然后记录下他童年成长的这个过程啊，不管未来是不是从事。 这个陪伴会像我们有时候说亲子阅读，哎，你最好你要培养他好的阅读习惯，那不好意思，你必须要花费每天，你可能就要陪伴半小时，每天必须要拿出这个时间来做，日积月累才会有一个结果。那就现在你们做亲子音乐这样一个感觉来说，小朋友，我们以可能幼儿园阶段， 对 啊，这样一个概念，或幼儿园之前，从出生到幼儿园这个阶段，我每天大概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给他听啊、练呀、啊、陪伴他，他有可能， 我觉得 积累 少于一两个小时吧。 对，你其实不能这么算，在两岁甚至三岁以前的小朋友，他的注意力时间是很短的，而且他的注意力是那种无意识注意，无意注意，就是你感觉他在走神儿，实际他的耳朵已经在听了。所以那个时候 精神已经涣散了感觉 对，那就是他的特点，儿童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在低龄阶段，如果经常家里面或者是比如开车的时候有音乐的陪伴，那么他在无意注意过程当中其实已经把那些东西吸收了。 就这个时候恰恰是他，也不能说精神集中的时候，是他可以输入的时候。 对，最佳的输入窗口期。 恰恰是他有点你觉得呆萌发呆，哎，你在干什么？ 对， 我们也不用问他在干什么， 对，放就 行了，就打开这个声音就可以了。 对， 那这个声音应该是什么声音呢？或者是你们会有建议吗？ 听 蘑菇爸爸和小怪妈妈， 那是亲子音乐。这个我也可以为他们来说一说哈，就除了今天大家在微博上面可以看到他们的官博啊，就是你们搜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这五个字，我转的这条官博就是他们自己的，中间会有一些视频啊、音频的音乐之外，其实你们在其他的平台上面也会有一个亲子音乐的专区。 对。 对， 音频平台 现在也有自己的小程序，你可以去 哦。所以大家就搜蘑菇爸爸和小怪妈妈就可以了。 嗯， 那我们会做成套的，你们就点开听就完了。 对 啊，就跟某某讲故事一样 对对对 那种， 对 对 对， 是吧？我的故事也是成套 的， 对对对 啊，你就去听就可以了。好，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省力的方法，就大家也不用漫无目的的去找。 代替一部分家长给的陪伴吧。因为有的家长他会说，哦，我唱歌好难听，我怎么能唱歌给我孩子听呢？然后我说那你就放音乐。 他听的都是五音不全的版本。 我说那你就放音乐，给他听就好了。而且这个东西是有效哈，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两岁多的时候发生的一个事情。当时是要去外地，然后中间的车程特别长，我们开了得有11个小时的车，还是13个小时的车，很长。按来说孩子可能在车上一两个小时就已经要炸窝了，但是孩子愣能全程坚持完。他 两岁多， 对，两岁多时候，他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大概一共就哭了有2-3次吧，非常非常少了已经。然后当时他很喜欢听那个爸爸爸爸爸爸妈妈的那个东西，然后还喜欢听小火车类的音乐，你就放给他听，然后孩子会自己调节，这个很神奇。我们觉得孩子可能最多也就撑5个小时就可能极限了，但万万没有想到撑了那么久。 他可以重复听这个歌11个小时。 对 哦，这个也给了我们很多父母一个提醒啊， 对， 就是当小朋友在这一个阶段，他可能听到了一首歌，他就说我就要听这首， 对， 那就给他重复的听，不要怕重复， 不用。 可能每天你这，我们说最好有1到2个小时音乐的这种熏陶和培养，哪怕今天这两个小时都听了一首歌，那么爱你，没有问题，就听他， 对， 就好了。哦，这也培养了他的专注力。 对对 对， 好，蘑菇爸爸和小怪妈妈还有很多其他的亲子音乐的创作的心得，今天没有办法讲，之后我们周一再来说一说。 好， 我这个专辑到底为什么可以给小朋友来听，培养了他们什么方面的内容？今天我们就是这样了，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明天下午的3:18再见喽。最后来听一听孙佩为我编曲的下午茶吧。你知道吗？还有听众问说，你俩准备要二胎吗？再培养一个音乐家？我们管得真的很宽呢，听众。好了，就这样了。 春有百花，用时光泡一杯茶，淡淡如流水，洗去繁华，只有美丽是自己的啊。秋有明月，冬有雪花，用岁月做一幅画，丝丝如发梢掠过脸颊， 情在发芽，曾经的痴或傻，如今的你我他，放空自己一下，留给最美的年华。夏有清风，春有白花，用时光泡一杯茶，淡淡如流水，洗去繁华，只有美丽是自己。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